呢只就系鬼手啦， 帮你闩门嗰只啊， 系咪帮你闩门嗰只？仍然得系咪呢只？ 冇血噶佢， 哦，冇血嘅， 系喎，呢只唔系佢就系帮你闩完门之后俾人打到咁咯， 变咗残肢， 吓亲你咯，系啦，我就睇下当日你见唔见到后边呢一橛啫嘛。啊、有骨有骨呢节咯，见唔到嘅，即系见到呢节咁 完整一只手嚟。 呢只都唔似两手嘅，呢只呢只手大只过肥苏只手，真系大只过。 大只过， 唔系厚过你啫。 唔系，因为你知唔知点解？ 佢肿咗啊嘛。 因为肿咗啲尸变啊嘛，浸咗水啊，肿咗。 发胀。 发胀咗。 尸变啊，跟住咁啊，Elky 有冇错？ 嗯，冇错。 因为又嗌错 Elka， 唔知点解系都嗌你做 Elka。 Elka 好似系朱古力名嚟。 Elky， 我想问你啊。剛才講到就係驅鬼啊，驅埋阿狐阿狐仙姐姐走啦。係、啊、姐姐妹妹啊，有冇分析過？大過你定細過你啊？ 大過我嘅，因為佢有埋歲數俾我。 嚇、啊、幾多歲啊？ 唔記得廿幾啊， 仲 要大我少少。 哇！咁你即係話你只十幾嘅啫咁樣？ 嗰時啱啱好二十咯， 啱啱好二十， 即係而家都好嫩口嘅啫，就 我都好嫩口嘅。佢但係狐仙嘅廿幾歲，可能等於人類嘅二百幾歲噶嘛？你明唔明白？ 嗯 啊，可能 系啊，系佢系诶，唔知道过身嗰时候啊，即系唔知道，我唔记得系点样啦， 唔记得咗，系 系啊， 即系阿师傅有讲过嘅， 佢讲过，但我唔系好记得。 因为照佢做得仙，应该系有修炼，有修炼呢个岁数就好犀利， 系啊，冇、理由廿几岁嘅， 系啊 系 啊，但系头先好似咧话咧，你好似有少少嘢讲漏咗，要补充翻 啊，系啊， 嗰、那个系关于咩事咧？ 嗰、那個是、因為我哋做法事之前、師傅就話要唔可以去，即係請咗之後唔可以再求啲平安符或者入廟拜神嗰啲、就唔好，會搞你身體唔舒服嘅，盡量唔好去啦。咁同埋做法事之前咧，就要將身上的平安符都要俾佢去、解咗佢嘅。咁我就冇做到呢樣嘢。 即係呢啲法器要交出嚟啦，即係繳械啦。咁佢身上邊當時你有啲咩法器喺身？ 我有個、平安符啊，黃大仙嗰啲平安符。 哦，就係得呢樣嘢啫。 係啊，得呢樣嘢。 哦，即係冇佛牌冇嘢。 冇冇冇。 係。 即係你係唔記得咗攞出嚟定係點啊？ 因為我嗰時一啲都唔信，冇費事抄出嚟啦咁樣咯，我係。 同埋咧，我同佢講咧，佢唔係叫你交出嚟擺埋一邊啊，佢係同你解咗佢咁樣。咪好似好唔抵咁樣喎，明明有道符，你做咩解咗我道符啊？嗰威力佢咧，好似好唔抵咁樣成件事。 但係佢咪好似防毒咁咯，即係如果你唔解開佢，佢咪請唔到入去咯。即係我咁。 我知咁，你叫我擺埋一邊咪得咯，係咪啊？ 佢仲要解咗佢。 係咯，你點解要解咗佢咧？即係嗱，你叫我刪防毒軟件 ，OK 又咪刪咗？ 係啊，刪。 你而家鏟咗。 係喎，點會鏟咗佢防毒軟件咧？係咪啊？我唔明。 即係我刪咗 OK 冇問題咁咪刪咗佢咯，刪防火牆咯，啊等你啊啲嘢入到嚟先咯，入完嚟之後佢走咗之後，咪開翻防火牆，開翻防毒軟件，你冇人鏟走佢噶嘛？啱唔啱啊？我覺得呢、這個。有少少問題啊， 係 啦，好啊，咁你因為部呢一道平安符就幫你搞掂咗啊，令到你啊絕咗緣啦，上唔到啦，絕咗緣上唔到，你咁樣做乜嘢又要驅鬼嗰陣時候又要驅多次咧？ 因為咁啱都係去拍嘢， 橫掂都係， 係啦，咪睇下咪如果有咪驅咗咯，冇咪 OK 咯， 即係買個安心咁樣啦， 嗯，因為其實嗰幾年我都好不安嘅。即係我自己，我自己冇不安嘅，係啲朋友成日講嚇你請狐仙啊，哎呀唔好搞呢啲嘢啦，又話會好邪啊咁樣咯，成日啲朋友啊、屋企人喺度講。 但係你冇邪過啊，你自己都話你實 都冇嘅。 係咯，你淨係樣似咗少少狐狸啫，你話最得一個人話咋？ 係啊，我覺得冇乜嘅，所以我都唔肯定自己請唔請到嘅。 係咯，既然都肯定都唔肯定自己請唔請到嘅，走去驅啦。好啦，咁樣點樣同你驅法嘅？ 佢係佢首先望咗我個氣息，佢話氣息唔似有嘢附咗喺身啦。佢話，但係咧都幫你做一個驅鬼儀式，即係清乾淨啲，等你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嘢附咗咁樣啦。咁咧當時咧佢就會念一啲咒語咁嘅嘢啦。咁咧就係一個壇，佢有個壇嘅。然之後咧就燒嗰啲符。咁就做啲好型嘅動作啦，咁燒完就抌落一個水度，符水俾我飲咗佢咯。 係。 係啊。 哦，咁樣飲咗佢，跟住你身體感覺到有啲咩反應咧？飲完之後作嘔啊？ 冇喎，冇作嘔喎，冇乜嘢。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本身自己冇咩好精神，咁飲完都冇乜特別。 咁我想問你一個實際啲嘅問題啊，好實際啊，肥叔做飲食節目都知啦。咁樣啊，嗰啲符水咩味道啊，好唔好飲嘅咧？ 好唔好飲噶，窿窿地， 窿窿地， 臭噶咯，我覺得好臭咯。 臭啊！即係飲落去都好難飲，你飲得曬？ 難飲， 飲得曬。 剩翻嘅都有。 哦，你可能飲唔曬啊？問題啊，佢冇叫你飲曬佢嘅咩？ 佢唔強迫我，我真係好難飲，可唔可以唔飲？你可唔可以拍完就算啦？我唔飲曬。 符水我飲過，難飲我都未飲過，難飲嘅符水未飲過。 好臭我覺得。 係咩？嗰個符臭唔係？ 有啲燒紙，佢成嚿紙擺入去。 哦 ，OK。 佢真係一道黃色嘅符就燒咗佢，係咪？係 啊，所以成個擺落一碗嘢。 燒咗佢抌落去嗰個碗嗰度，係抌完先倒水落去啊？定係碗嗰碗嘢裏邊已經有水咧？ 本來有水，跟住就 咁啊，擺落咪熄咯。佢熄咗噶啦， 熄咗噶啦，系 熄咗 咁个符未必烧晒噶， 系咯，条符 仲喺里面噶， 啊，咁唔怪得臭啦， 系啊， 同埋佢嗰啲可能嗰啲系咪朱砂， 朱砂 啦，朱砂味啊， 唔知咩嚟噶， 系啊，佢写符嗰朱砂味， 有写咗字嘅嗰个符， 系咯， 系咁啊 ，OK， 咁你饮咗，你即系话俾你听，你有狐仙想驱嘛，佢又话佢识得驱， 系啊，佢就讲咗话我应该冇噶啦，但系都可以咁样饮完呢、這个咁样洁净下。咁樣咯，睇下冇啲唔好嘅嘢上嘅身咁樣，即係冇害飲咗都。 飲完之後，除咗覺得唔好飲之外，仲有冇其他生理反應？ 冇乜太大生理反應。 冇嘅，即係冇作嘔啊，冇肚屙啊，乜都冇嘅。 個心覺得好過啲，覺得啊，我而家好乾淨，冇嘢喺身啊咁樣咯。 哦，即係之前嗰幾年硬係覺得凝住。 係啊，驚唔知係咪個狐仙喺度？有啲朋友講到咁邪，好驚噶嘛。 但如果你嗰幾年之間都從來冇喺你。同你有交感或者冇顯示俾你，就應該真係可能冇喎，係嘛咁講？ 我覺得佢根本就請唔到。 係咯，我咪就話咯。 由最初開始，佢已經係請唔到㗎啦。咁樣就其實就唔需要咁擔心咁多嘅。係啊，反為咧，我對於你位朋友咧，你位 partner 有興趣啲，因為佢自稱自己係好堅持， 佢自己好堅持自己 請得到啊嘛。我就想知道佢請得到又係點樣？但係你又同佢失咗聯啦，已經啊，即係呢個馬航啦，失咗聯啦，咁樣就。冇辦法知道佢嗰個感受係點樣咯。嗱，我想問你啦，咁你成件事因為懷疑自己啦，就有呢個問題啦。咁你有冇試下上下網啊，睇下同一啲狐仙有關嘅資料咧？ 有啊，有睇過啊。咁 睇到啲咩出嚟咧？ 我 search 得嗰啲都係唔好嘅結果，就係話唔好去請啊，咁樣拜下就 OK， 請就真係唔好請上身啊，咁樣咯。跟住我都唔係好敢睇落去啦。 咁喺你認知裏面呢個拜狐仙同埋請狐仙又有咩分別呢？ 拜狐仙其實我多朋友都有去拜嘅。 去邊度拜？ 我有個朋友係去大陸拜噶，唔知中山咁樣嘅。 係中山。 係啊，跟住佢好似好簡單，好似拜神咁拜，就入一個廟拜神嘅。 咁香港有冇嘅？ 香港唔清楚。 香港唔清楚。咁佢哋有冇聽過你拜狐仙咁樣會有啲咩？即係同你哋請狐仙上身有咩分別咧？ 都係一樣係旺嗰個人緣嘅，但係請狐仙上身係會勁好多咯，嗰個法力。佢哋拜就可能少少咯，會幫助。 幫助少少。咁樣喺你識嘅朋友先咁講過話，你識啲朋友翻中山度拜啦。咁有冇留意到佢拜完之後又有啲有冇啲明顯嘅得著咧？ 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一直有擺開啦，我就唔知道 就唔知道佢嘅得著究竟係幾時發生嘅。咁你覺得你認識佢哋嗰時候有擺開啫，你覺得佢風唔風光？ 都唔錯噶，佢其實 唔錯，定義點樣先？ 佢嘅人緣咧就唔係用喺事業啦，依家。佢就好異性緣好好咯。係啦，咁就有一啲比較。好多人追佢啊，好多唔好好條件嘅男仔。 有人追佢可能係煩惱嚟噶，未必一件好事嚟噶。 佢幾享受。 享受啊！總之出街有人搞掂就 OK 啦，好開心啦，啱唔啱啊？ 佢做嘢都OK 嘅，前一排 係 係啦，但係佢自己依家唔退出呢行啫，係啦。 咁喺你認知裏邊，係咪你哋做呢個model 呢行咧？ 聽聞好多人拜， 好多人拜 咯。 好多啊，好多啊！ 系咩？真系咁犀利嘅咩？ 唔止 model 啊，即系啲电有听嗰个比较出名嘅电影明星都有拜，仲唔知使咗几廿万抌落啲狐仙庙啊咁样。 系咩？你听到啲咩翻嚟啊？我想八卦下。系啊，听到咩翻嚟？ 听到其实好多个女仔都有请狐仙咯，但系唔开名啦嗰啲，因为我唔系真系识佢哋。 O K， 唔开名唔紧，咁佢哋请完之后有咩事迹啊？佢 好红啊，而家。 好紅，即係做娛樂圈好紅。 好紅㗎，係啊。 咦，你講嗰個係咪我諗嗰個咧？ 是不是肥叔所说的那个呢？ 你说哪个？我不知道、啊、 不是那个以前、 哦、那个是另外一个， 那个很久了，不是，但是现在行内，因为我想近几年呢有很多，即可能 Elky 识，有些可能大家一讲个名字都识，俄传你现在就算上去网打、女明星或者女艺人拜狐仙或者请狐仙，已经有一大扎了，已经是盛传啦，有几个最出名的， 听讲有个侍候都系 听闻啦，啊，即系呢个谣传、讹传、 讹传啦， 张柏芝有，张柏芝啊， 听闻有啦， 系啦，张柏芝啦，咁另外有讹传就系、是、我都谂下先，仲有几个噶，咁我唔方便讲，有啲 有突然间净系开咗张柏芝，跟住其他啲唔方便，哇，张柏芝哇好唔公平噶， 唔系谂一谂先， 你净系开我个名， 有边个啊？边个？梁洛施。梁老师俄传又是俄传的，当年是啊， 咁呢啲都系俄传的啦，系咪？有冇请大家都不知道，要问当事人自己，当事人亦都未必会讲俾你听，佢有冇请啊？吓咁啊，跟住请狐仙，哇！真系可以去到一个咁大嘅威力，就系喺人缘啊，或者喺一啲叫做叫做感情啊上边，真系有咁大帮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不夠膽肯定，因為我沒有這方面。 但 Elky 有沒有心動呢？即是你看到你旁邊有些識的，有些人行內人、好像碰了，還碰過之前很多，樣 又就算不是事業，有些愛情都好像好條件一點，又怎樣，即一起，有沒有心動呢、有沒有曾經心動過呢？其實 冇喎、 啊，真系冇。 我滿意依家咁嘅，咁但系其實事業運，我啲朋友我唔知道有冇幫助到，唔知咪佢哋實力咁樣好咗啦事業運。但系肯定一樣嘢，真係愛情運好咗多，多咗好多人追嘅會。 唔係啊，你咁嘅樣子都冇人追，唔係嘛？你肯定好多人追噶啦，你都唔使拜啦，唔使請。 但係唔係啊，靚女有陣時冇人追嘅。跳翻轉， 驚咗嘛？ 因為好多時啲人認定個靚女緊有男朋友㗎啦，或者好多人冇男朋友都好多人追啦，費事嘥時間啦，係啊，好多人都會。 但我專揀靚女嘅喎， 你專揀靚女啫，咁啊，你有冇出手追啊？你揀 有，而家有啦，我就係知道咩，就係、是、你頭先講個 theory 啦，即係可能自己以為佢有，其實佢可能冇咁啊嘛，就 咁啊係，其實 通常都 係啊，靚女未必一定揀啲咩嘅，即係靚女又可以揀得好闊噶嘛。啊，唔單止揀靚仔嘅，啊，有才華嘅都揀得嘅，好似肥蘇呢啲又靚仔又才華，好難揀 啲啫。 佢兩樣嘢都有啊嘛。好啦， 大家話啦 嚇，大家話多謝多謝。啊，咁啊喺狐仙嘅世界裏邊咧，即係咧，我聽過好多唔同嘅 case 咧，就話哇上咗嚟之後咧，就係、是、有一種 case 咧，就係話令到自己紅啲啦；一種 case 咧，就話咧啊想搶男人。即係係啦，就話喂，你覺得咧自己個男人咧就俾第啲女性搶走咗啦，咁啊請狐仙幫手咧就搶翻個男人。啊，你有冇聽過呢啲 case？ 聽過，聽過。 啊，聽過係點樣咧？有冇見識過有朋友真係咁樣？ 冇見識過。 係。 都係師傅講。 都係師傅講。 係啊，佢話會吸引異性好啲咁樣咯。 吸引異性好啲、嗯，但係嗱，我有一個問題啦，如果Elky 有個男朋友。啊，咁啊，你咧就喺度同佢拍緊拖，突然間咧啊，有個女仔啊，就迷惑咗佢啦，就帶咗佢走啦，跟住咧你就心失不忿，請個狐仙啦，你請個狐仙諗住搶翻翻嚟啦，原來咧帶得佢走嗰個女仔咧，佢自己都請咗狐仙嘅， 嗯， 咁啊點算咧？兩個狐仙， 我唔會因為依樣嘢請狐仙先咯。 你唔會啊？ 我唔會因為依樣嘢請狐仙。 我攞你做比喻啫。 如果係嘅話，我唔會請。 係。 我就咁同佢冚。 哦、幾有信心啊！ 好犀利！ 呢幾日我使唔使揾狐仙嚟同佢 睇唔出佢好硬淨下喎，我而家發覺佢都幾 tough 嘅。 係啊，因為咧我都聽過類似咁樣嘅問題咧，就話喂，咁你兩個女仔都有請狐仙，咁樣邊個贏？ 咁咪要鬥功力咧？係咪 鬥 只狐仙嘅功力？ 你嗰個修練咗98年，我嗰個修練咗90日，咁樣98年嗰個贏90日咯，係咪啊？即係可以咁樣講嘅，但係咧大家好似忽略咗少少嘢咧，狐狸嘅特性係咩咧？狐狸嘅特色係狡猾啊嘛， 係啊，冇錯。 修練咗98年嗰個未必一定夠90日嗰個狡猾都唔出奇㗎。一樣嘢就係、是、啊，即係基本上佢個本質係由乜嘢嚟變成狐仙咧？佢由一隻狐狸嚟修練成為一隻狐仙啦，定係由其他嘅靈體走入咗去狐狸嘅體內嚟修練成一隻狐仙咧？係兩樣嘢嚟㗎啊！如果你由一隻狐嗱各有一個叫做優勝點嘅，如果由狐狸去練狐仙，你本身就有狐狸嘅本質，有狐狸嘅特性， 咁佢收出嚟嘅嗰個叫做品質咧，係純正啲嘅，即係純種馬咁樣啦。但係如果由靈體借狐狸嘅身體嚟修練咧，啊，佢可能咧就帶咗啲外在因素，而呢啲外在因素咧就係一啲原本狐仙冇嘅能力。冇嘅能量，佢帶咗入去，令到佢有一啲更加強嘅能量。但係如果大家鬥起上嚟嘅時間咧，可能各有千秋啊。純品種嗰個狐仙咧，佢可能咧喺某一方面，例如咧喺迷惑男人嗰方面咧，佢會叻啲嘅。 嗯， 因為佢本身有狐狸嗰種本質啊嘛，狐狸就係有呢種咁嘅能力嘅存在啊嘛。啊，咁樣由靈體侵入去狐狸身體出嚟咧，佢可能咧係另外一樣嘢叻啲啦。咁我哋就要啊，揾日不如揾個真係好了解狐狸嘅師傅上嚟，我哋又講一講啦。 都可以啊，可以啊， 都可以啊，因為其實狐狸呢、這個呢、這個狐仙呢個問題咧，呢、這個話題咧，其實不嬲都好吸引啊。 咦？咁嗱 ，Elky， 你有冇嗱？我頭先聽你講上網睇好多個結果唔好噶嘛？你知唔知有一個藝人曾經直情喺即係電影度佢自己透露過，佢當日就係走去請狐仙，後期佢幾乎命都冇。 咦，我唔知喎。 唔知啊，咁咧，嗱，我咁啊，唔係你年代嘅，咁啊，小弟都嗰陣時讀緊書，咁啊，有個咧幾撮位啊，當時算係好爆啦，我哋而家叫爆啦嘅女藝人，佢就唔係特別靚，但係佢咧就都肯露下，同埋佢啲出位嘅言論啊，等等咧，咁咧佢就叫李啊呢，咁咧當年佢就喺曾經一套電影咧就講述翻佢當時。自己其實曾經請過狐仙，咁佢請咗之後咧，淨應該嗰種請真係上身嗰種啦，咁又係咁樣。咁但係佢話咧，其實開頭都 OK 嘅，好多嘢都好順嘅。咁但係咧，去到後期咧，佢話好似融入咗去體內，即係話融入咗體內咧，佢發覺自己嘅一啲動作啦，自己一啲外貌，甚至照鏡咧，發覺越嚟越有狐狸嗰種嘅特質啊！即係唔知係咪鬼王所講嗰只狐仙真係狐狸變成？佢話佢即係啲譬如啲動作啊，或者甚至佢扮靚扮唔靚啊，佢淨係覺得自己成個狐狸咁嘅樣，佢自己都驚開始。咁甚至咧後屘屋企人啊都發覺佢係有呢種嘅情況出現，然後咧甚至又抽筋啊、抽搐啊等等，即係總之成只狐狸咁，即係唔似個人。咁後期咧就發覺好嚴重啊，話佢其實咧，佢都幾 sexy 嘅，自己細。但係佢話咧，去到呢一個位度啦，直情係有個狐狸嘅眼睛出咗嚟，即係淨喺呢度展現咗出嚟。 咁恐怖！ 佢自己講嘅，即係我當然我可能有少少出入，但係佢都話即係個嚴重程度係去到融入咗差唔多成個人咁。咁後期就話經過信仰啦，即係嗰啲即係西方嘅，譬如基督教、天主教，我唔記得佢最終係基督教定天主教啦。咁啊，經過信仰啊等等咧，就經過一輪嘅幫助之下咧，就好似最終就驅走咗，咁就好似好啲。如果唔係，就當時就話佢應該係命都冇，即係有機會係即係好辛苦啊。 我都曾經聽過一個咧，就係、是、請狐仙嘅女士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因為佢又請咗之後咧。其實佢請翻嚟嘅目的都係因為要爭一個男人啦。咁啊，俾佢爭贏咗之後咧，但係後屘男人都係離去而去嘅。點解？因為佢狐狸嘅本質咧喺佢身上面咧一路不停出現啊。佢一路梳頭咧，佢梳咗好多咧白毛出嚟。係嚇、啊，梳下梳下好多白毛。最初咧點解啲頭髮白得咁快嘅？但係咧佢一路梳一路甩出嚟嗰啲咧就唔似嘅頭髮嘅質地啊，係軟熟好多嘅。啊，咁樣咧係一啲白毛嚟嘅，咁啊身體咧啲毛孔咧慢慢咧就長出一啲咧幼細嘅白毛啊，啊越長越犀利咁樣，越長越犀利，跟住咧佢發現咧就係、是、懷疑就係呢只狐狸啊，就即係借佢嘅身啊去吸緊佢一啲精氣嘅時間咧啊，再喺佢身體上邊咧利用佢驅殼啊去發展自己，咁樣於是者佢當然咧揾好多師傅去搞啦，啊佢就唔同阿 Elka 咁好彩啦啊。咁佢個 case 就係叫做到最後尾咧，佢唯有用一個方法去解決，就係、是、自尋短見嘅方法去解決咗自己。係，因為佢始終整唔走呢只狐狸， 即係好困擾咯。 好困擾，係咯。佢一路一路睇住一個係女人都愛靚嘅啦，一路一路睇住自己啲毛孔係咁樣長啲毛出嚟，啊，長啲白毛出嚟，啊，佢開始唔知道點樣去應付，啊，就咁樣去走咗啦。啊，咁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聽好多唔少嘅，係啊。咁啊，Elky 除咗狐狸咧，聽聞仲有其他嘅靈異故事噶嘛？ 係咪？係。咁呢啲靈異故事咧，我係留待一陣間，我哋再慢慢傾。系发生咩事呢？我好想知道啦。狐狸你系遇过啦、但虽然请唔到啊，中凶宝啊，跟住撞鬼啦，今次真系撞鬼系咩？因为工作。 啊，不过有一样嘢又想再问翻 Elky 先。其实佢你由细到大系咪都冇特别宗教信仰？其实听落 冇啊，成家都冇。 都冇嘅 ，OK。 系啊。 啊，又冇阴阳眼啦，只有大眼仔啫，系咪？ 冇啊。 大眼仔都冇。 啊，有大眼仔。 哦，有大眼仔。 冇阴阳眼。 系吓，咁啊，冇阴阳眼之下，撞到鬼咁啊，见唔见到啊？ 我實質其實真係未見過嘅， 真係未見過， 即係真係一隻咁樣喺前面過， 最多都係見過一隻手啫嘛。 係啦，手樣嗰啲我真係未見過咯。 係 影啊，少少形態都見過，人形咁樣咯，但係冇見過樣。 咁你深刻印象嘅撞鬼經歷係幾時？即係除咗嗱，即係拜完狐仙之後咧發生嘅啦。咁啊，大概係幾耐之前嘅事？ 都是去旅行的。 哪裡旅行？ 那次就去都是日本來的。 又是日本來的？這些鬼這麼有緣。 那次是 似教會的。 剛 才那裡是河口湖，剛才我說日本的地方，今次就是東京的，都是在酒店裡面。 咦，河口湖，剛才你說那裡是河口湖？ 是河口湖。 但你說那個酒店的形式不像河口湖的酒店，你是玻璃牆隔著，即是那些像是一些東京酒店，因為河口湖的酒店通常是溫泉酒店，很少找到玻璃門隔住。 那間不是溫泉酒店， 你那間不是溫泉酒店，因為我河口湖有一個很經典的鬼故的，我講過幾次，很經典的，是啊，不過今晚當然是讓你說，就好啊，跟住今次在東京，東京怎麼發生 呢？那我平時一入酒店呢就不會有慣性敲門這個動作，我都知道不對，現在知道不對。 是嗎？不是，你沒有宗教信仰很正常，我反而覺得 即 是 我就這樣 開門就要走。你都不 信嘛，你什麼都不信的時候是的，你就很正常地開門，怎麼開門？ 我現在會做這件事， 經過這件事之後， 因為今天我們都討論過這個問題，其實是兩派學說的，一派就說你一定要敲，一派就話你唔好敲，因為你敲咧，即係認同佢嘅存在，你即係信佢有喺度啦，即係相信有鬼喺度啦，嚇咁樣咧，啊咁呢一派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個人啦，我就唔肯拜，我覺得咧，你信唔信存在都好啊，禮貌性啊，敲下門啊，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好合理啫呢啲嘢，即係我覺得就要。 唔係另一個原因係點解要敲嘅？知唔知點解？唔係靈異問題啊， 有人喺裏面， 真係啊，俾咗我試過喺大陸都係啊，佢淨係俾個鎖匙我，哇呢間房啦咁啊，你入去。敲完一開， 原來有人喺度， 幾個健行李喺度，即跟住即刻落去。哎呀，唔好意思，俾錯鎖匙你，一定會有機會有錯噶。 係啊，啱嘅呢樣嘢係啦。咁樣咧，東京邊區啊？間酒店 我唔太記得啦， 唔記得唔緊要。哇，好靈異啊！啲頭髮彈起曬嘅，好靈異哦！你一講 係有嘢吸氣， 你知唔知呢度好多嘉賓都話我哋呢度 係啊？呢度 有啲咩？ 你啲頭髮突然間咁樣彈起，我覺得有啲問題。唔緊要，繼續講。如果有嘢通知你。就東京好啦，發生咩事喺酒店裏邊？ 咁我咧就冇敲門就咁行咗入去啦。但係咧，雖然我唔敲門，但係慣性一個動作咧，就會將酒店所有櫃桶、衣櫃會開曬去睇下有冇啲 有冇死屍喺度。 唔知道，我成日覺得會啲唔乾，即係真係污糟嘅嘢、嗰啲物啊嗰啲咁樣會唔會？咁我就會 check 完啦，咁冇事，咁我 OK， 咁先至會住喺度嘅。咁、我 check 完冇事啦，就同咗隔離啲朋友落去食飯。咁食完饭翻到上酒店咧，见到咧嗰个厕所入边啊，咁有条毛巾铺咗喺厕所嘅地下度。咁我谂紧，冇理由头先睇唔到有毛巾喺地下咁大张，铺得好整齐嘅，冇巢唔系跌嘅，即系一张铺喺度浴缸前面咁样嘅。咁我冇乜理啦。咁我又打俾即系隔篱房个朋友，我话喂有啲惊，系咪有人嚟执房咁样跌咗定点咧？点解会冇我喐咗嘅咁样？咁跟住好啦，咁嗰晚冇乜事嘅。 系， 咁第二晚都系住嗰度同一间房。咁跟住咧就开始有啲，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啦。第二日，咁咧我就到半夜咧就发现咧个箧自己锁咗。唔知点解自己锁咗，我唔会打开咗，唔会锁翻，唔会碌翻噶嘛，冇人入过，得我自己一间房嘅 先。你知唔知有啲酒店咧，尤其是内地咧，半夜三更有人入房偷嘢，真系噶，我讲真噶。 我都应该唔会咁。 所以咧，我住酒店我惯咗夜晚瞓觉咧，lock 门不定，我仲摆张凳喺门口嘅。 系、 万一真系有人入嚟一推撞到张凳咁样，听到声，听到声系吓走佢嘅，目的系吓走嗰个贼啫嘛，系啊。跟住點啊？ 咁就 鎖咗個 自己鎖咗。咁我諗下會唔會自己唔記得啊？鎖咗，但係冇乜可能啦、我開咗就唔會鎖翻噶啦，擺喺度。但係佢係直情係嗰個密碼係亂咗咁樣。 哦，你係嗰只有密碼就鎖添啊？ 係啊， 咁你要撞啊？你要撞999次去撞喎、如果唔好彩係你密碼係999嘅話，你又要撞到999次先至中啊！ 唔係，其實鎖機唔使撞密碼㗎。 唔係啊！你如果你俾佢整亂咗你密碼啊嘛，已經錯曬啦嘛。 原先係有密碼喺度開咗夾噶嘛。 係。咁即係冇 reset 到你密碼。 我 佢吸埋，直情吸埋咗。 吸埋就碌咗，即係就冇 reset 到你密碼。 我就咦？點解鎖咗嘅咁奇怪嘅咁樣咯？ 我又要去呢只鬼連你個密碼都 reset 埋。 唔 係。你係慘，你慢慢撞咯。 係啊。 咁衰。 係啊。啊，跟住點啊？ 咁跟住到夜晚瞓覺啦，都係當晚嚟嘅。咁我就瞓下咧，即系瞓得唔舒服嘅，系咁扎醒嘅已经。我唔知系我发梦定乜嘢啦。我见到有团气，唔知系气体定咩，蒙蒙地系咁样飘过去嘅。咁样飘，跟住再穿墙冇咗嘅。我呢个唔肯定系自己瞓紧觉见到定。 嗰团气体咩颜色嘅？几大团度咧？ 白蒙蒙嘅。几大团度？我谂都大，有咁大一堆。长长有啲似人形，其实我又唔肯定。 系似唔似有人食烟咧？ 唔似，唔系嗰啲系密啲噶，佢嗰、个唔系咁稀嗰啲食烟嗰啲烟嚟。 当时你熄咗灯啊？ 当时系开咗少少床头灯， 净系开咗床头灯。 你系 完全系瞓着觉见到啊？定系未曾瞓啊？ 瞓翻醒咗， 瞓到突然间醒嗰下系冇原因之下嘅。醒嘅，突然間醒就望到有團嘢啦。 嗰晚成晚瞓下醒下，我唔知點解。 瞓下醒下。 係啦，咁就其中一夜一醒就見到有團。 嗰啲煙就喺你眼前飄過，就入咗埲牆裏邊。 係啦，咁樣打橫，我唔記得左定右啦，已經就咁樣穿咗牆就。 我想知道你第一個反應係點？ 跟住嚇親啦，成個跳起咯。 係。开灯啦，开晒灯。 系啊，跳起咁冇啊，都系打俾隔篱房。 即系我意思系咪离好近咁样？你前面经过定系？可能喺床，可能喺床尾咁样。 超过咗张床嘅。 超过张床。 系，唔系喺我上面。 咁都好啲。 系啊，真系好惊， 好惊啊，大佬。 系。 弹起咗，开灯，再做啲咩啊？ 打俾隔篱房咯。 唔系啊，你都几冷静，我系打俾隔篱房，唔系冲出。 俾我冲出 房。我唔敢喐啦，我惊佢有。床尾一落床又飘过嚟，点算？ 但你半夜三更打我隔篱房，隔篱房未必听你电话啊，仲吓亲隔篱。 听我又。 你知唔知其实最惊就 仲惊夜晚突然间咯， 嗰啲电话先最惊嘅， 突然间有电话响啊嘛。 系啦，你试想下，如果你夜晚瞓下觉，你突然间唔好电话响，你突然间 有人按你家門鐘，你第一個反應會怎樣？半夜三晚當三點鐘， 那也害怕的，其實 是啊，其實這樣 也害怕。你裝你裝個防毒眼又害怕，不裝又害怕，你什麼？其實不是害怕鬼，是害怕賊，是不是？對不對？你無端端半夜三點鐘的電話響，好，然後你跟你電話裡面的人說你間房懷疑有鬼， 是啦是啦， 喂有鬼啊咁樣。 我唔係講個鬼字嘅，我好驚有啲恐怖嘅嘢咁樣，我唔敢講。 即 係 連個鬼字都唔敢講喎。 一講會捉老鼠啊，好驚啊！ 咁似咩嘅？咁似咧以前啲老人家話咧捉老鼠咧，千祈唔好提老鼠兩個字啊嘛，提咗捉唔到噶嘛。 唔係咩？ 係啊，你唔知㗎？ 知喎， 我寧願捉唔到啦。 啲老人家咁講嘅，佢擺曬陣喺度捉老鼠啦，千祈唔好提捉老鼠啊！一提咧，啲老鼠識聽嘅就捉唔到㗎啦。啊，你揾啲代號啊去代替老。啊，原來鬼都係咁樣。好啦，佢係第一時間過你房，有冇啊？ 冇啊，冇啊。 哇，佢冇儀器嘅。 唔係，我唔想啊，落咗妝啊，男仔嚟，我唔想佢見到。 呢啲係咪叫愛靚唔愛命？ 呢叫本性啊！即係咁危急、咁驚嘅情況下都，你唔好過嚟，唔好過嚟，我掃眼啦，你唔好過嚟咁。 咁你打俾佢有咩意思啫？ 傾下偈冇咁驚，佢又話出 lobby 坐下，不如我唔出啦，算啦咁樣。 咁樣你帶咩啊？帶隻大烏蠅咁樣咪行出去咪算咯。 唔使，其實傾下偈都已經舒緩咗，冇咁驚。 咁樣又傾嗰陣時候有冇事發生？ 冇事啦，之後好彩嗰晚。 傾咗幾耐？ 一陣啫，半個鐘之內。 跟住就咩就再瞓翻係咪？ 冇瞓唔到，好冧咯，都係醒下瞓下，驚。 有冇開曬啲燈啊？電視嚟瞓啊嘛？ 冇開電視，但係開多好多燈啦，已經。原先開一盞床頭燈開曬咁滯咯，我就。 係。你都幾有趣啊！俾著好多正常人落去樓下嗌換房。係 啦，唔敢，係啊，一係換房，一係唔敢瞓。 可能我唔夠膽再走出去啩。 係咩？ 我又唔想我朋友見到我。好怕裝喎，我自己落又驚喎。 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唔好意思啊？你會覺得就係、是、如果你俾你朋友見到你掃眼咧，佢會佢個感受咧， 佢驚過你， 仲驚過見鬼，唔好意思，仲驚過見鬼啊！原來 應該係啊，抌低咗嗰度添可能。 唔會嘅，你講笑嘅啫。你本身有靚女又抵喺度， 冇錯冇錯， 係啊，唔會爭好遠嘅， 爭少少 嘅，係你自己要求高嘅啫。 冇錯，我覺得。 好啦，咁啊，除咗呢個酒店， 但係佢哋有冇？我想問咧，佢哋有冇你話咁嘅經歷啦？你有咁嘅，佢哋有冇嘢咧？結嗰兩晚都 因為我講呢兩個係唔同兩班人嚟嘅，係啦，咁兩個都冇嘢啦，兩班人都。 哦，兩班人都冇嘢， 即 係 淨係纏住你啊？ 唔係同一個 trip 嚟嘅喎，兩個 trip 嚟。 我話你講啱啱喺房度見到嗰團。 哦，係啊，係啊。 但係嗰個就 冇事啊，其他朋友。嗯， 即係淨係搞你一個啦， 係 啊。 嗯。 去親日本都有嘢喎。 咁啊，嗰間酒店住咗幾多晚啊？ 住咗三晚定四 晚？三晚就發生咗一晚事，其他嗰幾晚冇事，好安全到啩。 第一晚咪毛巾咯，之後第二晚就係嗰條嘢。 毛巾嗰度好小事啫。 我都覺得有啲恐怖噶啦，毛巾嗰度。 跟住第二晚嗰團嘢， 係啊係啦。 第三晚冇事， 冇事啊冇事。 哦，咁都好啲，即係咧，通常咧我都係講啊，酒店鬼就嗰樣嘢，酒店鬼咧想嚇走你嘅啫，點知你又係都唔走喎，啊，佢瞓開嗰度噶嘛，你無端端走去嗰度瞓咁樣啊， 係啦，佢主要都係咁嘅作用。 佢最主要希望目的嚇走你嘅啫，點知你呢個人咧又唔正常嘅， 冇咁好氣啦，第三晚 係 咪？ 係咯，你喺度留啊，你留到夠啊，你唔走我走啊，心諗。即係揾個第二間冇人嚟住嘅房，佢自己喺嗰度啊！啊，寧願你走咗去再翻去啦！啊，咁嗱呢啲咧就喺酒店咧旅行遇鬼啦！啊，有冇啲係唔係旅行咧？ 唔係旅行就冇啦，我自己 都係旅行，集中曬都係旅行。 都係旅行。 我都講曬㗎啦。 但係屋企人咧，屋企人有冇感應？ 屋企人有啊，我爸爸就比較多嘅。 咦？你爸爸 喂，講過嚟聽下。上一代鬼故 好 聽， 仲好聽喎！嗰啲 都係最近發生嘅。 誒，最近啊， 最近 啊，係啊，因為咁佢就係做佢做警察嘅。 嗯。 咁佢早幾年咧， 我以前都做警察，睇唔出啊， 睇唔出啊， 係 啊。 咁佢就 啊，蘇王嗰陣時識阿肥蘇啊嘛，係啊，我啱啱 就係佢拉咗我翻嚟做節目，就係拉咗 我 做節目。 就係嗰陣時識佢噶嘛。啊，你繼續講，繼續講。 咁佢嗰時就係守呢個山頂，即係嗰個中環上面嗰個山頂。咁嗰期咧，佢係比較多啲靈異嘢發生嘅。但係咧，咁好彩佢自己就冇乜即係瀨過嘢嘅，係佢身邊，佢望住身邊啲同事瀨嘢。咁佢有一次啦，咁啊坐嗰啲 嗰啲，咪叫總之警車啦。 嗯、 就喺嗰個山嗰度就巡啦。之後咧就經可以講個地方個名字。 講得冇 打最好添啦、啊，你啊。 咁一個叫冬菇亭嘅嘢啦。係。咁、就去見到即架車我有計埋佢四個人。 嗯 咁就見到有個奇怪嘅女人企咗喺冬菇亭嘅， 即係最多人喺度睇風景嗰度啦，即係邊度？係 嗰時就好夜冇人。 而家嗰個有間咩咖啡店行出去嗰度，應該係嗰度 係。我知道，係啦，係嗰度噶啦，係啦。 係 通常都喺嗰度睇噶嘛。 嗯嗯嗯，跟住咧咁見到個女人係著啲長身嘅裙啊白裙，拎住把遮咁樣冇落雨嘅時候。即係佢哋一眼望已經覺得係唔似正常人噶，一係呢個人係精神問題嘅，一係就唔係人嚟噶啦。咁佢哋冇落車搜佢嘅，因為唔知佢係咪人，咁就走咗啦，過咗。咁跟住望完呢個女人冇幾耐咧，咁就過咗兩分鐘，嗰、那個佢就坐喺我爸爸坐喺司機隔離嗰個位嘅。咁、後面仲有兩個警察啦，跟住之後咧。咁嗰兩個警察其中一個咧，無啦啦喺度踢門喎、踢嗰個車嘅門。然之後我爸咩事啊？咩事啊？跟住佢就已經係冇應佢，淨喺度踢好似少抽搐嗰啲咁樣。咁咧嗰幾十秒令到佢後面嗰、那個，即係隔離後座隔離 一個， 嗰個佢就話覺得好痛，佢話好痛我背脊，即係突然間好痛咁樣。之後咧。輪到個司機有嗰幾十秒，個司機又話：唔得，我唞唔到氣咁樣。跟住我爸但係冇事，我爸好驚，喂你唔好揸車住，你即刻停咗部車先咁樣。跟住咧隔咗一分鐘到大家都冇事。係輪住咁樣，大家發生啲奇怪嘢。 即係見完個女人之後， 係啦， 但係見個女人有冇任何動作做過啊？因為差人本質可能特別咯。夜媽媽有女人企喺度，可能走去問一問女司機。 小心啲喎，你小心啲喎。 冇啊，佢知道未必係人都唔費事。 即係好夜夜都好交關嘅。 深夜啦，係。 成架車全部人都見到。 見到嗰個人。 都見到，係咁大家就你眼望眼當冇事發生就走。 係啊。 會唔會就係因為你當冇事發生咧？ 係咯， 佢可能佢顯 可能就係可能有訴求有係 啊，佢顯現俾你睇就係希望話俾你聽啊嘛。你四個都見到佢就係希望佢有啲嘢話俾你聽。 你作為差人，你都唔幫 你哋，你都唔理，佢走咗，佢咪搞你咯？即係留我好直接個呢樣嘢係咪先？我諗住顯現俾你，一個就睇唔到啫，四個睇曬啦，四個睇曬冇一個人嚟關心下我㗎。係 啊， 係啊， 所以就嬲啦。咁又唔知啊？ 可能佢有啲嘢講咧，或者佢係以前遇害嘅人。 是啊，跟住中佢哋三個又冇中你老豆啦， 系咯，唔知點解喎？ 你阿爸爸係咪有啲咩喺身？ 係咪修法定係 冇 噶？ 佢都冇咩信仰噶，其實 冇乜嘢嘅。 唔知點解冇事發生啊？佢 就唔知點解即係 好彩咯。 好難講咧，可能咁啱佢本身你爸爸嗰、那個即係嗰個體質啦，或者嗰個時運問題啦，佢基本上就搞唔到佢啦。一樣嘢唔出奇嘅，但係問題就好啦，停低咗架車，叫佢唔好喐啦，跟住啲人就冇事啦，唔通 逐漸冇事啦， 逐漸冇事，跟住就踩油走人啦。 嗰、那個踢門嗰個先至恐怖喎。 點樣恐怖？ 即係佢係失去咗意識地踢，問佢知唔知頭先發生咩事，佢話唔知道。 哦，唔知反為我覺得唔恐怖，我最怕就我知道啊，我控制唔到啊，只腳係咁樣踢，我覺得咁樣仲恐怖啊。 冇錯， 係啊，但係原來啊，我唔知哦，我有踢門咧，咁即係斷咗片啦，斷咗片你自己唔知咧，就反而好地地啦。咁件事就佢哋圍攞咗四個人知，冇有冇傳出去？ 佢有傳出去嗰隊人咯， 係 有冇人再遇嗰個女人咧？其實有冇啲 咁又冇聽過爸爸再講有遇過， 係。咁你爸爸真係好嘢哦！咁樣通常穿著住軍裝都好少啊，唔係話冇可能啦，好少會遇到嘢嘅。有四個夥計一齊遇到嘢，咁樣呢個難度高啲啦。仲有冇啊？你爸爸精彩又好聽。 仲有一個嘅， 喂，過嚟聽下先。 好。 就係、是、都係喺嗰個山嗰度嘅，都係 太平山咯， 太平山 啦，唔使嗰個山。 我以前都行山成日行嗰度。 咁咧，佢哋就要，我唔知點解佢哋要一隊人行叢林守嗰啲叫咩？係啊，係偷渡嗰啲。咁就行啲好多草，好難。佢講到話好黑嘅，咩都睇唔到嘅。但係咧又唔可以開電筒嘅， 因為驚打草驚蛇啊嘛。 應該係啦。咁跟住咧就搭直線咁樣行嘅佢哋。我唔記得佢本身有四五個人定幾多個人啦。總之行下咧。 佢望佢后面嘅时候咧，佢扫到多咗个人，但系佢唔出声，佢继续行。 但系嗰人个样有冇异样先？定系都系差人咁嘅样啊？定系异样即系、可能系其他装束或者其他样嘅？ 佢知我冇特别讲人咯，因为佢话真系好黑嘅，睇唔系好睇到啲咩嘅。 好黑，即系多咗个人出嚟。 扫到多咗个人 嘅。但系点解唔出声咧？因为好危险啊！ 佢惊啊！ 因为嗱，我哋唔好当佢鬼主啦。当我哋四个人行，无端多咗个喺最后边。你點知道嗰個人嗱，因為差人有槍喺身啊嘛。你點知道嗰個人？我唔好當係鬼。如果嗰個係一個例如非法入境者，或者係一個係一個爆竊匪，佢咁樣跟你後邊，佢會唔會搶你差人支槍咧？係跟咗後邊喎。即係如果活著我係我當間咧，我一定出聲咯。我出聲發現，咦，原來係鬼嚟嘅一件事。但係覺得如果唔係嘅，係個人行埋嚟搶咗我支槍，我大佬好大件事喎。係啊。咁但係佢又冇出聲，由得佢啦。 佢冇，因為佢 feel 到， 因為佢知道係鬼啦。 佢 feel 到覺得佢唔係一個人，跟住佢就 佢可能見到嘢冇講俾你聽嘅，驚你驚啫。 之後 佢 就 可能見到嗰個人咧根本就冇頭嘅， 或者流曬血啊咁樣，可能係啊，唔知㗎，係唔知。 佢就話見到個覺得唔係人嘅數咗多個人咯。咁之後咧，佢繼續行嘅，後屘中間有個人都發現到嘅， 係 發現到佢就出聲喎，發現嗰個人 喎，其實 佢發現咦？阿邊個即係企喺最同最尾？喂，你係咪你望？但係嗰個人望唔到喎，最尾嗰、那個。咁又好驚啦。之後咧係做唔到嘢嘅，成頓做唔到嘢嘅。跟住就後屘翻咗差館咁樣嘅。之後咧就第二日排最尾嗰個人就話病咗，請咗假。唔知佢係驚得滯啊，定點樣病咗啦？ 通常都是會病的，發現呢十個啊九個都會病的。咁樣病咧，我亦都有少少可以解釋得到嘅，可能就老實講你撞得呢啲嘢時間，你自己本身嗰個體質都係弱的啦，你才撞得到嘅。本身可能都有少少病底嘅，你明白嗎？你啊病底再撞埋呢啲，其實咧，因為佢陰風勁，佢陰風勁嘅時候，其實咧對於你身體個陽氣好大嘅嘅一個干擾啊，咁啊干擾咗你身體嘅陽氣之後啦，跟住你本身又有啲病底啦，咁樣呢種病咪一種持續性咯，一種持續性係一種叫做，但係到最後尾都好翻啊，聽十個九個都係㗎啦，病得耐啲嘅啫，係啦，跟住都係好翻啊嘛，咁啊佢就係比一般人需要多啲嘅時間去調養自己嘅身體，令到自己能夠恢復到佢自己嗰、那個嗰、那個精魄嗰個體力咁樣咯，係啦，嗱咁啊 Elka 就自己狐仙故仔啦，佢爸爸嘅故仔，我覺得非常之精彩，因為有人跟我講就，唉，啲靚女啊，講嗰啲故仔啊冇 point 啊，唔好叫佢哋上嚟啦。 唔係喎， 好 有 point 啊，好有 point， 好好聽啊，我覺得真係好正啊，今晚啲故仔，係啊，即係唔單止有驚嚇性啦，就同埋即係有啲位咧，我哋真係未聽過啊，咁啊好開心啊，今晚請到你上嚟， 多謝 Elka 啊，多謝 Elka 啦，啊，咁樣我哋今晚節目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拜拜， 拜拜。 属牛的朋友，你们五行就是属土的，今年的幸运数字是零和五，至于不是那么好的 number 就是三和八，那大家在选号码那方面记住留意一下。至于利你们的颜色当然就是黄色，白色都不差的，有助你们的运程的。至于蓝色绿色大家尽量就少用好了。另外属这个牛的朋友，你的贵人呢就是属鸡和属蛇的，多些留意身边有没有属鸡和属蛇的朋友，他们有机会会帮到你的。至于你们的本命佛呢，就是虚空藏菩萨，同样你们可以找一些虚空藏菩萨的饰物来揽在身，增强自己的运气的。